Q5 单次保养低至713元， A6L 保养低至717元，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66。 卢沟桥集美广场10月28至29会员双幸运又来啦！一线品牌工厂直会，超级联盟最高返现5%，还有积分免单大礼等你来拿，详询83866202。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是强劲动感，更是万千灵感。BMW 三系 GT 配备涡轮增压发动机，迸发强劲动力，更有 M 运动型带来动感驾趣。BMW 三系 GT 灵感四放，详情致电北京贵宝行5780-9580。 九五九资讯快报。 10月24日上午，涿州市委书记王印清、副书记李庆杰、市人大党组成员李清华看望慰问本市一线执勤人员，政法委相关负责人陪同慰问。王印清一行先后来到东仙坡镇青岗和西洋湖屯两个安保执勤点以及协和检查站，看望慰问连日来坚守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对大家表示慰问并送去慰问品。他要求执勤人员要继续发扬不怕吃苦、连续作战的精神，再接再厉、善始善终、坚守岗位、尽职尽责，以一流的干劲和昂扬的斗志圆满完成任务，维护本市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10月24日，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任辉一行来到涿州市，就相关项目合作事宜进行交流座谈。市领导陈宇、李振宇、李鹤群出席座谈会，座谈会由市长陈宇主持。任辉介绍了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概况，陈宇表示，双方合作多年可概括为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在涿州有历史、有资源、有感情三有，和双方拥有新机遇、新合作、新平台三新。陈宇还表示，涿州要抢抓协同发展的机遇，进行土地的开发和集约利用，具体操作要符合国家新的政策法规。涿州市委市政府将全力支持双方合作，加强交流，加快推进务实合作，积极促进双方合作共赢。与会人员还观看了双方宣传片，就项目合作相关事宜进行深入探讨与交流。我是马玉香，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文明之风。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深夜里 这是小柯作词作曲的《谁》，来自于谢雨欣，也是当时很火的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的插曲。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首位韩一在华人乐坛发片的歌手，他是张浩哲，来听到他的这一首《只有足迹》。 多少皱纹相依又相送，有情无缘终究是长空。自从跌入公职的梦，日子过得更不轻松。眼光却与相逢，一世痴恋有几人能懂。今夜我将骄傲地离开你，激情就此无迹，只有足迹之后，只有足迹。是多情无情，我已经毫不在意。想你又相送，有情无缘终究是长空。自从跌入公职的梦，日子过得更不轻松。你我的眼光却已相逢，一世痴恋有几人能懂。今夜我将骄傲地离开你，激情就此无迹，之后只有足迹。是多情无情，我已经毫不在意，只有足迹舍不得离去，只有足迹还依然想你。在回忆都褪色之后，情无情，我已经毫不在意。 对于年轻的歌迷来说，张浩哲是一个不太熟悉的名字。对一些年龄稍长的歌迷来说，这也许也是一个在记忆当中逐渐模糊掉了的名字。可是听过他的朋友一定会对他的那种成熟的沧桑的然后又独具特色的嗓音很有印象。接下来要听《眼泪成诗》，这是孙燕姿在05年的专辑《完美的一天》当中的歌。 究竟是黑是

飞，扑了追相随，花蝶飞，花蝶飞，引你引情人却而西北，扑了扑了飞，扑了追不回。 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刘若英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这张专辑呢，据说是奶茶想要献给身边人的专辑，所以呢，希望朋友们也来参与。于是呢，就想到了那一些散落在各地的朋友，像桂纶镁、周迅、汤唯，哎，这些影后们演戏很厉害，但是要听他们开口唱歌，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呢？来听听这一首《我要你好好的》。 你在哪里啊？心中 呵呵呵呵。 周迅、汤唯、刘若英，这四个女生当中呢，除了奶茶出了十多张唱片，那周迅呢也是有两张专辑的经验了。汤唯跟桂纶镁呢，则是对唱片录音室几乎是陌生的。但是呢，他们虽然不能够有把握唱得像专业歌手一样完美，但是这种天生爱玩的性格，加上他们之间的这种甜蜜的情感，完成这样的作品应该也是不在话下的。这是他们带来的《我要你好好的》，接下来高峰的《丰收》。 大街小巷都来来来，锣鼓敲起来，大村小村都来来来，难得开个怀，男女老少都来来来，舞儿跳起来，兄弟姐妹都来来来，歌儿唱起来，七个隆咚锵咚锵，有一个好年头，七个隆咚锵咚锵，干了的是美酒，七个隆咚锵咚锵，有一个好年头，七个隆咚锵咚锵，我们拉起手来吧，丰收丰收，伟大的时候，我们心甘情愿为他献所有，丰收丰收，伟大的时候，我们祝愿年年岁岁发大粮， 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站在秋的路口，依偎秋的怀抱，看一片落叶渲染了秋色，看一季落花沧桑了流年。今天是10月26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北京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现推出超高人气车型远景新帝豪百万款，综合让利8000元，新博瑞享18期零息，置换补贴最高享7000元，轻松贷贵及时。沃德龙鼎品鉴热线8030-8588。

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双倍。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也只是完美的表演。听说北极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 陈慧琳其他的国语作品，这一首早期的《北极雪》更能称之为她的国语经典代表作了吧。在随后的国语专辑当中呢，她还唱了一首《再见北极雪》。可能在很多人心里啊，相比之下，早期的《北极雪》虽然编曲很简单，但是很质朴，可是又很容易打动人。今天最后一首是张韶涵，她经常有一些很励志的歌，就像这一首看得最远的地方，这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啦。好啦，小军的音乐盒就是这样咯，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拜拜。 你是第一个发现我越面无表情越是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战斗，你会心疼的抱我在胸口。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负我但陪我学忍痛。我要去看微笑。